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少。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先。 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都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总之，总之 ，Bonsoir Bohemian 劈唔到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噶噃。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好，又翻到嚟我哋嘅桌游兄弟啦，今日系第二集嘅。 第二集啊，大家好，我系呢个嘅 Kelvin 奇啊， 我系 Dio 啊， 我系 Dio， 唔系，我想讲另外一个名嘅，喂，上一集讲完咧嗰个嘅德国蟑螂啊嘛， 系啦，咁有啲听众都有玩过啦， 有玩过 我哋嘅。图片已经放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噶啦， 系啊，个 group 嗰度，我嗰图片咧，大家见到咧，其实嗰个嘅，虽然大家可能啱啱听嘅时候未见到嗰张嘅画风，嗰啲牌嘅画风系点样，可能咁曱甴都好惊啊，点样都好惊，咁但系其实咧见到画风其实几得意嘅， 系咯，原来每一只曱甴个造型都唔同噶， 即系每一只曱甴造型都唔同嘅，之后我哋都有玩翻啊嘛，之后我哋都有同自己 gaming group 玩翻嘅时候咧都，系啊你。其实每张牌都唔同嘅，冇乜留意嗰样嘢。咁样， 今集我哋讲啲咩啊？ 今集我想讲一个嘢咧，就系叫做桌游嘅主题啊。 系， 即系咧好多桌游咧，我记得第一集一开始嘅时候都讲过一样嘢，就系有一啲 game 叫做抽象式游戏咧 ，abstract game 啦，英文叫做。咁样咧，咁大部分即系咩嘅 abstract game 咧，就即系话。一啲 game 佢系冇主题嘅，完全冇主题嘅。 比如几抽象，会唔会好难玩嘅先？ 唔会，其实波子棋已经系一只 abstract game 嚟噶啦。 哦，即系越复杂，越抽象嘅越简单啊，反而系 越抽象越。其实系噶，其实反而系噶，因为当佢冇咗个主题嘅时候，嗰、那个嘅设计师可以完完全全咁样样去谂个例点样玩啊。 我讲下设计师啦，你有冇发觉一啲欧洲嘅游戏咧，佢会好？注重嗰个设计师个名啊，反而啲中国嘅游戏就忽略咗设计师个名。 唔系，中国嘅就系呢个系嘅，呢个系嘅，即系无论系你系讲画风啊，各样嘅嘢咧，譬如话中国比较出名嘅桌游啦，有三国杀啦，假设用三国杀做例子先啦。咁三国杀呢、這个其实冇乜人知道嗰个嘅出嗰个人叫咩名啦，同埋每一张牌本身。嗰、那個嘅技能嘅設計師啦，即係有時候因為三國殺佢哋已經有啲活動，就係可以等我哋啲民間嘅人啊去向官方提議一啲嘅嘢喎。咁之後呢咁就提譬如提一啲嘅技能啊，或者提一啲嘅畫啲畫俾佢啊，譬如話我想出周瑜喎、哦。咁周瑜，我想畫幅周瑜嘅話，咁咪等呢個嘅評審委員會揀啊，邊張周瑜嘅畫好啲咧？ 哦，即係佢每一年都有類似咁樣嘅答案。 每一年都有㗎，叫咁佢出嗰啲牌咧，嗰、那個嘅嗰、那個包啦，擴充包啦，叫做一將成名，咁一簡稱一將啦。一仗而家去到2014啦，出到即系一不断都有出。 但系啲扩充包佢捞埋普通嗰啲包一齐玩嘅， 可以噶， 啲技能唔会话有啲咩， 唔会 唔會衝突， 係咯， 唔會衝突，唔會衝突嘅，唔會衝突嘅。因為其實三國殺咁耐以嚟，其實出咗一次咁大把嘅卡，即係走牌嘅擴充包。咁其他嘅擴充包全部都係一啲武將嘅擴充包，咁所以嗰啲牌都係一樣㗎啦，唔會即係啲牌唔會有太多嘅變化。不過講多少少啦，就係三國殺而家出嗰啲嘅武將咧，就越嚟越複雜。越嚟越複雜， 即係佢三國殺三國志入面咩人物佢都出嚟啦。 咪一來咪一來 啊，兵蟹將佢都照出， 一來 女人又出， 女人係女，不過女人有樣嘢，基本上全部女人都係得三滴血嘅啫，即係三國殺講多少少。 因為女人有特別嘅技能啊，所以三滴血夠用。 三滴血夠用，不過女人通常嗰啲嘢都係比較實用啲嘅，即係以武將技能嚟講都係實用啲嘅。咁唯一得一個英雄，有一個武將係有四滴血而係女仔嚟嘅啫，就係祝融，因為佢打噶嘛。 我知道個角色有起碼廿滴血噶， 廿唔係廿滴血， 好多啊！嗰張卡好大張啊， 八滴咁係民間牌嚟嘅，我真係我嘅民間牌嚟嘅，八滴血嗰個董卓，因為佢嗰個嘅就佢嗰個嘅設計呢張卡牌嘅時候，同佢嗰個嘅歷史個配合度啊，因為董卓都係前期強，後期就弱嘅，你中唔係後期，中期就已經弱噶啦嘛。中期嘅弱，咁所以前期佢就八滴血，哇，好紧劲，好劲。咁但系中期咧就就慢慢变翻做正常人啦。咁咁讲起呢样嘢啦，就系、是、今集想讲嘅嘢咧，就系嗰个嘅桌游嘅主题性啊，即系譬如三国杀嗰个嘅主题性就非常之重啦，就用三国啦，呢个 对战啦，一个对战嘅 card game 嚟啊， 系对战 card game 啦。咁主题性，好多人咧就觉得主题性唔系非常之重要，呢样嘢系嘅。我以前都唔会觉得主题系咁重要嘅主题呢样嘢。咁即系 game 冇玩冇玩冇玩冇冇玩咯。咁 每一个 game 佢都有个 target， 有个 mission 系要做噶嘛。 啊系啊，咁嗰个 mission 第一时就系嗰个嘅主，即系嗰个嘅 theme 可唔可以配合到个 mission 咧？以前我覺得唔重要，而家咧越玩得耐少少咧，就越嚟越覺得啊，其實一隻好玩嘅 game， 因為我都係嗰句咧，我想玩桌遊都係想開心啫，讓大家 係咯。 咁一個好嘅主題係會將一個已經好好嘅 game 錦上添花， 同埋我哋玩桌遊初頭都係喺嗰個台面上面激到對手啊嘛！原來發覺桌遊唔止呢樣嘢，有啲合作嘅 game 啊，上一集都講過， 有啲合作性遊戲啦。咁嗰啲都係合作性遊戲，好多時候都嗰個嘅主題都好出嘅，通常都會好出，即係好滲出嚟嘅。因依樣嘢因為通常都係嘅 game 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你哋一齊解決係 啦。 咁一個譬如科學團隊又好，你一班探險家一齊解決又好，點都好，一班好似 每個人各司各職啊嘛， 係各司各職啊。咁依個嗰個嘅主题性非常之好，咁咧虽然我明白嘅，其实唔系每个人都咁重视主题呢一样嘢，咁但系咧如果主题呢样嘢系系本身系唔重要嘅，咁某部分 game 系唔会存在嘅，即系佢基本上系变成一个纯粹一个一个 abstract game 咯，变成一个 abstract game 咯。咁或者有啲人呢係對呢個嘅 game mechanic 好似即係嗰個嘅遊戲嗰個玩法係比較著重嘅，咁好似我以前咁樣啦，我都係譬如中國象棋咁樣嘅，個點行啊嗰、那個 嘅策略性嘅、 那個、策略性係嗰、那個或者綠色仔綠色仔都好啦，咁但係綠色仔粒色點樣用啊，咁可能呢啲之後我哋都會 再你會唔會研究埋粒色仔點樣擲呢，會擲到某一個點數呢， 賭神 點樣樣碌出去會好啲呢，我等等落台面好啊，慢慢 roll 出去好啊。 我哋呢啲好公正， 净系玩啲撞墙嗰啲。 撞墙唔系我自己咧，识仔咧就好公正嘅。我唔知道，我见过好多朋友咧，都系唔知佢哋点样，唔知总之佢哋好鬼出猫。 用尽任何方法尝试去控制嗰识仔嘅点数 啦。咁你玩碌得识仔，就系要决定运气噶啦，系咪先？ 即系你啱啱讲开嗰啲，就系一啲。用尽任何方法都想赢嘅玩家系嘛？ 系用嗰啲啦，即系纯粹系讲嗰个策略。咁我今次我就唔想讲策略呢一部分住，咁我想讲嗰个游戏嗰个嘅主题。咁样咧， 主題雖然如果一個非常之好嘅主題，但係有一個好白痴嘅一個嘅遊戲嘅 mechanic 嘅話咧，嗰、那個主題都係 carry 唔到隻 game 嘅，都係不能去帶到隻 game 係一隻好好嘅 game。咁反之亦然啦，好多時候都係一隻得個 mechanic， 咁就係個主題，佢係要有，佢唔係一隻 abstract game， 但係佢個主題好，佢係有主題嘅，但係個主題定得好陳，咁樣都係會殺啲兩件事。咁有一啲 game 呢，剛才講過啦，雖然有一啲 game 佢係即係佢好剛才講過得一個主題嘅話，佢係 carry 唔到一隻 game， 咁但係有啲 game， 有一隻嘅 game 非常之特別嘅，即係我特登仲喺度提一提呢個名字，佢係呢完完全全係玩主題嘅一隻 game。 是咩嘅？主題樂園 game 嚟嘅。 主題樂園 game。 開心樂園山嘅。 唔係，因為佢係嗰個特別程度係直頭嗰個係你係冇嗰個 game 嘅 mechanic 啊，係冇咗啊！咩嗰只 game 係咩嚟嘅咧？嗰只 game 叫做 Tales of the Arabian Nights 啊， 中文名係 冇中文名，冇中文名，因為呢只 game 係佢係一隻講古仔嘅遊戲。 誒咁得意。 係啊，佢係咧。當你遇到一個嘅情況，咁你揀啦，我揀，譬如話我當佢，譬如話我而作個故事出嚟啦，譬如話我而家喺個沙漠度行，突然間前面有一陣黑風吹過，你見到佢一陣好黑好黑嘅風，係比平常更加黑吹過嚟，你會點樣做呢？你去係跳入去啊，定係匿喺個石頭下面避呢？你選擇啦，選擇完之後呢，你就揭去另外一版。咁之後呢，可能嗰、那個 即係嗰啲選擇重書咁樣樣， 即係重書， 即係你想行左呢就揭去第四頁，行去右呢就揭去第八頁嗰種嚟喎。 之後咁呢啲都係一個嘅 adventure 啦，都係一個 experience 啦。咁但係佢就將譬如話你當譬如我入咗去嗰個黑風入面，我遇到有一堆嘅高林，我唔知中文叫乜嘢，一堆嘅怪獸，咁你要可以同佢打，咁打個就有少少嘅 driven 啦，開始有啲嘅有少少嘅 mechanic 一邊。 即係睇下點樣打佢好呢，喺用唔同嘅方法你又有選擇㗎喎。 佢又唔，佢同平時嗰啲雪嗰啲呢個名叫咩？ 選擇重書。 選擇重書嗰樣嘢有啲唔 細細個好鍾意睇。 係，其實我而家想搵返部好嘅 選擇。好難搵嚟㗎。 而家好難搵嚟㗎，我知道呢樣嘢。咁呢隻 game 特登想講一講啦，咁之後呢好多時候同埋單一 mechanic， 一個好嘅 mechanic 都唔可以單一對存在嘅。咁對我而言呢，呢樣嘢一個好嘅桌遊係需要係一個體驗嚟嘅，一個桌遊係一個遊戲嘅 experience 啦，我之前都講過啦。開心，因為佢可以帶到你入去一個世界入面，而你喺嗰個世界入面你可以做到好多你平時做唔到嘅一啲嘅事情，譬如話我要去飛，我要用魔法去點樣對人，咁樣呢啲係你平時生活中唔會做到嘅嘢。 係好多天馬行空嗰啲都喺我 game 入面實行。 將你嗰個嘅 imagination 去 go wild， 將你嗰個嘅想像力去發放出嚟。咁有啲 game 嘅，譬如話有啲舊 game。有一隻 game 叫 Dominion， 咁咧叫王如爭霸，咁咧佢係一隻嘅deck building game 咧，副砌牌嘅 game 嚟嘅。咁樣咧佢就係你一開始每個人嘅起始狀態都一樣，就係、是、譬如話我有$3啦，同埋四個人用啦，假設我唔四個權力點咁用啦。咁之後咧，我就慢慢咁去買嘢翻嚟咁樣嘅。咁咧。嗰隻 game 喺佢嗰個年代以前呢就係、是、一隻非常之創新嘅 game 嚟嘅。咁但係呢佢個主題性不嬲呢都係喺不嬲都係被譽為其實比較低嘅。咁後來呢有一隻 game 叫做雷石 Thunderstone。咁樣呢就佢出咗呢隻 game 之後呢就佢嗰個主題性佢嘅玩法其實同呢個 Dominion 呢佢王如爭霸呢其實一樣嘅。咁但係呢佢就有一個好好嘅 backstory 去 back up 佢成件嘅事情。譬如話我係一個探險家，我入到一個地底嘅洞裏面，咁之後呢我有視野啦各樣嘅嘢。咁雖然嗰個嘅 mechanic, 即係嗰個嘅實質玩嘅時候嗰啲做嘅嘢其實一模一樣嘅。但係你有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故仔包住佢，咁所以而家王如爭霸 Dominion 呢隻 game 喺我心目中嗰個嘅地位可能越嚟越低啦。咁呢雷石呢樣嘢，即係雷石呢隻 game Thunderstone 呢隻 game 就越嚟越高，因為佢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故仔去包住佢呢一樣嘢。咁好多人都話啦，喂，咁係唔係 我特別啊，我特別鍾意呢啲嘅主題嘅嘢啊，佢可能有啲人話係 geeky 嘅嘢啊咁樣去做咩中超能力啊、中古啊，可能去 RPG 落地底洞窟啊，或者去科幻嘅特別鍾意。我覺得唔係呢樣，我覺得唔係我淨係我自己鍾意，其實香港人就比較少用呢個嘅 imagination 呢樣嘢係真嘅。 歐洲 game 比較多啲呢啲嘢啦， 歐洲 上天下海科幻嘢。 係啊，香即中國人嚟講，其實本身都比較少呢樣嘢嘅，呢樣係真嘅，呢樣嘢係呢樣嘢係比較少嘅。咁咁我哋當其實同埋有一樣嘢咧，當一個主一隻 game 嘅主題性重嘅時候咧，你之後同人哋講翻。啊！我嗰陣時點樣玩呢隻 game 嘅時候咧，其實非常之開心嘅。 佢型佢色， 佢型佢色 個人啦、 啊。譬如話有一隻 game 咧叫做《電力公司》，其實我上一次我講過嘅。 係上集有講。 係上集講過，就係咧略大過啦，就係咧佢你係一個電廠嘅老闆啊，唔係廠嘅，即係電力公司嘅老闆啦。咁咧我要去買呢個嘅發電廠啦，我又要買資源啦。嗰即係譬如我有一次，我記得我玩嘅時候，我同人哋講翻，喂，嗰陣時我買咗34號電廠啊，咁即係大家知道咩嚟嘅，嗰即係玩過嗰陣時，大家知咩嚟？ 大家有共識。 係啦，嗰陣時之後就話、啊、我要買啲資源翻嚟抌落個發電廠入邊發電。咁佢用煤嚟發電啦，用石油發電啦，定係用咩發電嘅咧？咁之後同人講翻嘅時候，係咯，嗰陣時你抬到嗰個嘅石油價格咁高。系啊，真啦，呢件真系发生过呢件事。 有咩小花度讲，以为真系老板嚟 嘅，就系想要呢样嘢啊嘛，就系、是、想你投入咗去另外一个主题，呢样嘢就系想你完全投入咗喺另一个世界入边，然后你就可以去幻想你想做嘅嘢啊嘛，你平时做唔到嘅嘢啊嘛，哇，啲钱太贵啊，点样都好。其实呢样嘢我觉得 O、OK, K， 因为呢样嘢系香港人需要嘅一样嘢，唔好净系成日都太过挂住，愣喺个现实度嚟啊。呢样嘢咁嗰阵时拍呢、這个嗰阵时呢套嘅《奶爷凌晨》啊，嗰、那个嘅旺角开往大埔红 van 嗰个啦，大埔红 van， 咁系啦，咁嗰阵时咧都陈哥都讲过话香港冇科幻啊嘛，香港冇科幻，香港人比较即系香港人真系比较少去用呢个 imagination 去做，咁对我嚟讲咧，一只好嘅 game 咧，佢嗰个主题咧应该同埋佢嗰个嘅 mechanic 咧系即系嗰个游点样玩嗰个时候咧。点样玩嗰只 game 咧？系应该首尾呼应嘅，即系当个主题喺度出现，即系你知道个主题，譬如系电力公司嘅，咁你要自然知道我要发电噶啦，系咪先？有啲 game 啊，就系、是、就算一只更完美嘅 game 啊，如果佢系个 mechanic 哇无懈可击，但系佢冇咗个主题系有啲瑕疵，始终都系低咗半格嘅，始终我觉得系。佢低咗半格，我呢样嘢好难，好难，好难去就咁讲俾大家听。即系玩落去嘅时候，系好玩嘅只 game， 即系大家我系决定到好多嘢嘅，但系唔知点解啊？就系争啲咯，就系争啲嘢啦。咁有啲譬如话有啲人咧就话，哦，头先讲啦，就系话嗰个嘅主题，如果一个好嘅 game 应该系嗰个主题同埋嗰个游戏性系。得齊出嚟嘅，只係主題帶動嘅遊戲性添，反而可以咁講。咁樣咧，有啲 game 咧，佢要好多嘅解釋啊，即係就哦，你咁樣，即係有啲人講咯，哦，如果你咁樣諗，咁樣諗，哇，成個主題好 make sense 㗎。咁但係你要諗啊嘛，即係個主題唔係好直接咁樣係滲出嚟咧。咁呢樣嘢嘅時候咧，又覺得非常之好。譬如有一隻 game 咧，好搞笑嘅，就係一隻 DC comic 啊，即係 DC 嗰個漫畫咧。嗰、那個漫畫，咁 即係入邊啲角色人物都會出現 嘅。係角色，譬如話超人啊，這個蝙蝠俠啊，依啲嘅角色都會出現嘅。咁樣咧，咁佢裏邊嗰個嘅玩法咧係點樣樣嘅咧？係譬如我可以揀個英雄，譬如我做依個嘅 Batman， 但係咧我又可以同時擁有超人嘅能力嘅喎。 咁得意。 係啊，咁所以即係。雖然 DC comic 係一個好大一個有個好大嘅 foundation 喺度，可以容許啲玩家可以咁樣做，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又有啲而不是那麼 make sense 啊。 所以不是有冇 make sense 咁樣，我覺得一樣有啲未打過，所以 即好似玩啲群合轉咁樣，我明明嗰個角色係梅超風嘅，但我可以擁有第二個人嘅功力，第二個人嘅武功，即呢一樣嘢比較怪啲咯。 即明明喺唔夾嗰兩樣嘢，係咯，完全唔夾咯。咁玩遊戲啦，玩遊戲最主要係分開個節目，都係想大家去係分咁樣咧。咁所以就係話一個好嘅主題咧，係可以令到好係分嘅，同埋一個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啱啱玩遊戲嘅時候，一個好嘅主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嘅 hook point 啊，一個非常之好嘅 hook point。譬如話，譬如假設我同你講啦，啊，不如我哋而家咪玩一隻 game 啊，佢係玩種豆噶，種豆咩料啊？ 係啦， 種豆。咁但係佢可能佢嗰個 mechanic 係另外一隻 game 係可以完完全咁相似去做一樣嘢嘅，咁但係咧，個主題唔同咗啊，就好 hook 啦。当譬如话我知道你鍾意玩，譬如大家自己可以諗一諗啊，听緊嘅时候可以諗一諗，我究竟自己平时鍾意嘅嗰样嘢系啲乜嘢呢？咁之后譬如话我鍾意系文艺复兴嘅，我鍾意嗰啲嘢系文艺复兴嘅 ,Victoria 时代嘅嘢嘅。咁我有一隻系有 game 系做一样嘢㗎喎。譬如话我鍾意现代嘅 business 嗰个股票嘅市场嗰样嘢嘅，有 game 系做一样嘢嘅。我鍾意未来科幻嘅，我鍾意 Star Wars 又好 ，Star Trek 又好，定系点样都好，系有 game 做一样嘢嘅。你一听到嘅时候，譬如话再专啲啦，譬如话鍾意啲武侠小说嘅，系有啲 game 系 for 武侠小说，即系本土嘅武侠小说，而系佢系做过一只 game 出嚟嘅。咁你一第一下听到，喂，好似好有心，或者好似想知道咩嚟啊？呢樣嘢係一個嘅 hook point 啊，呢樣嘢係一個嘅好好嘅。 even 嗰個規矩咧玩法其實大家差唔多嘅啫，但係只要換咗個故事去包裝嗰樣嘢咧，就完全唔同曬。 係咯，就係呢樣嘢啦。所以主題嗰樣嘢重要，那個主題個重要性我就想喺度講一講啦。咁大家可以諗一諗，其實我如果俾我揀嘅話，天馬行空地諗一諗，我可以揀一隻 game， 我會想嗰隻 game 係咩主題呢？我想嗰只 game 咩主题呢？咁应该呢係会有，应该市面上係已经会有一隻 game 係 fit 咗你个主题㗎啦。应该係市面上应该会已经有一样嘢㗎啦。咁样呢可以问啊，譬如话去铜锣湾嘅 playground 嗰度问一问啦，去问一问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场。 旺角都有啲。 旺角或者旺角。 board game 铺头。 旺角啲 board game 铺头啦，都可以问一问，喂，我想要呢隻嘅主题喎，有冇啊？睇下先，因为一开始唔识，有啲譬如唔知自己鍾意啲边类型嘅游戏呢，最好嘅入手途径就係从呢方面。 通常我落到铺头都会问呢，有咩游戏好玩啊？如果换一换个问题嚟问，可能有啲意想不到嘅结果。 系啊，呢个系嘅，呢个系嘅。我自己有时候带啲新人去玩嘅时候呢，我都会喂你鍾意啲，你鍾唔鍾意中古嘢㗎？你好唔好中古嘢㗎？咁我會問佢，你唔鍾意中古嘢㗎，你鍾意 science 嘢嘅，喔，又 science 有連開餐廳都有啦，聯合國都有啊，聯合國做主題都有啊， 仲菜偷菜嗰啲有冇 啊？有啊，咁係啦，咁主題好緊要，咁所以可以從呢一方面去入一入手，去從呢方面去理解呢樣嘢。咁主題呢樣嘢講差唔多啦，咁第二样嘢今日想讲嘅嘢呢，就係当真係出去玩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哋会遇到各样唔同嘅人啦。 即係唔同嘅玩家，即係你一张台嗰度 ,even 大家都好熟啊，但係玩嘅时候会出现啲咩？出现牌品呢一样嘢。 牌品啦，我唔係諗呢个 terms。牌品係仔样嘢，我就係想讲呢样嘢啦，牌品。 啱开始都讲过啦，有啲玩家係好執着一定要赢嘅，用任何方法都想赢呢个游戏，包括研究点样碌色仔会碌到自己鍾意嘅点数啦，或者有啲好 serious 嘅玩家真係 系将嗰只 game 用任何嘅方法都想赢到呢个游戏，包括俾面色对方睇啦。 系啊，唔系啊，我自己分类咗三类型嘅玩家。第一类咧就系咧玩嘅时候咧玩到反台，真系即系佢唔系真系反转咗台啦，即系嘣咁之后咧就 即系会发脾气嗰啲啦， 之后就 唔俾我赢啊。 中间即系中途玩下就走咗去。 咁幾麻煩 嘅。有呢類型嘅玩家，真係有啲咁嘅玩家，我係遇過啲，即係我係遇過啲咁嘅玩家。 即係平時相處冇乜問題，咪一帶落去 board game 場，原來咁樣樣。 係啊，即係係啦。咁 即係玩 board game 都係試下嗰個人佢本質係點樣樣嘅喎。 啱係可以嘅，可以嘅。第二種咧就係咧，佢雖然唔爆出嚟，但係佢谷住谷住。佢爆唔爆出嚟，但系谷住谷住咁样咧， 块面黑晒嗰啲嘢， 黑系啦，黑晒。即系虽然佢冇反台 extreme cases 离开，咁但系佢都谷住谷住咁样咧，就你唔知赢唔赢佢好，你唔我唔知，即系其实呢张牌我打嘅话系我好好嘅，但系我搞到你，我应唔应该出呢张牌好咧？咁呢类型仲有呢类型嘅玩家啦，仲有第三类型嘅玩家就系、玩完之后会燥底。在现实世界度燥底啊，即系玩完之后玩，未必系玩紧嘅时候也好啦，或者玩完之后咧，会对嘅对会对啲人去发脾气，特别咧好多时候咧就系咧嗰啲情侣啊，嗰啲情侣啊， 即系将现实同呢一个 游 戏 捞埋 一齐， 即系始终游戏呢样嘢都系份嘢。 咁你嗰个分类嗰度会唔会一加三或者二加三？ 会噶，会噶。 玩紧嘅时候发脾气，玩完之后都喺度嘈嘈几日嘅。 会噶，系会噶，系有啲咁嘅人，好伤心嘅，系有啲咁嘅人嘅。咁我自己咧会点样处理呢样嘢？处理呢类型嘅。 咁呢个好重要啊，因为玩嘅时候系游戏，因为玩完嗰个游戏你都要抽离翻噶啦。 所以我成日我每一次玩游戏之前咧，我都会话游戏嚟嘅啊，喺度玩喺度散啊，即系玩嘅时候，你想几 mean 都得，想对你几可恶都得。咁但系玩喂玩个游戏啊嘛，大家系咪先？你知噶，即系大班，即系我尽出全力同你去玩。咁大家先有个竞技性㗎嘛，大家你让下我让下你咁样唔好玩啦。 係囉。 咁如果点样对待呢，如果佢係小朋友嘅话，小朋友嘅话我会用零容忍嘅策略㗎。即係呢话俾佢听。 趁早灌输呢个正确嘅观念啊。 即係特别系同我即係亲啲嘅小朋友啦，即係同 我亲人嗰种啦，表亲 未必亲人啦，即係或者同我即係好熟嘅小朋友呢，咁我会话你输冇所谓，你输系你系输紧啦，你可以唔开心，你可以唔鍾意，你可以唔鍾意，但你亦都唔使笑笑口系呀、我输緊呢。即係你唔需要咁样，你唔需要做啲面色俾我睇嘅。 即係我有得输呀，你有冇得输呀咁嗰种。 但係我要讲俾佢听嘅一个好重要嘅嘢，就係、一个 lesson， 就係话你输你要接受嗰个输呀，你唔可以 denial 呀，你唔可以我话我冇输呀，即係我唔可以话抗拒我输。你输就输㗎啦。系咪先？依个系一个 lesson 嚟嘅， 即系教识佢哋游戏玩游戏咯。唔系，翻到现实要抽离翻呢样嘢。 我自己即系小朋友吓，我系直头将当佢人生佢哋会遇到好多嘅问题，咁人生遇到问题嘅时候，佢哋会气馁啊。咁但系佢要接受呢个 failure， 咁冇计嘅，咁鬼叫你输咗咩？系咪先？咁输都要输得有骨气啦。 哦，从游戏变做大道理啊！ 系啊， 错呢个点？ 咪依个系嘅，依个即系。用即系同小朋友玩游戏嘅时候，一来训练到好多佢哋嘅脑袋嘅思考啦，咁二来亦都可以教到佢嘢，咁 绝对啱啊！赢游戏中学习， 赢嘅话咧都要谦虚，输嘅话要谦虚，即系输嘅话要你犀利犀利，即系唔系以假嗰个方法系咁劲，咁之后但系赢嘅话你都要谦虚，但系大人嘅话咧， 比较麻烦啲啦，嗰啲 咁譬如大人嘅话咧，有啲反台中嚟啊，有 叫因为嗰啲已故嘅 mindset 咧，好难改变佢哋噶嘛。 系嗰啲，我明呢样嘢。有啲咧系反对中嚟，咁之后咧，佢哋咧唔即系玩紧嘅时候，佢哋冇心去参与啊，再即系冇心去参与，即系做我到我啦，我求其啦，你帮我行啦。 即系玩到半路中途出现呢啲咧，比较麻烦啲，你要搞到其他人啲气氛咧都唔好啊。 依样嘢咁。如果佢係極端 case， 即第一個啦，咁樣呢我會同佢哋講，如果你咁樣做嘅話，我真係同你哋，即係同你玩唔到，最其實個解決方法都係一樣嘅，對大人講俾佢聽，咁只不過係嗰個講嗰個嘅強硬嘅手段。咁好多時候你平時呢你 friend 都冇事啦，但係玩嘅時候講俾佢聽，喂，我講得俾你，即係我講俾你聽，我都係。 上你好啫。 系啊， 系咪讲俾你听都系上你好啫？即系话俾你，喂，你咁样唔 OK 喎呢件事情，你即系你要知道呢样嘢喎，你唔 OK 喎。而有时候我系有啲不是那么熟嘅，我直头话，喂，你咁样唔 OK 喎，我真系唔同你玩嘅。我真系唔同佢哋玩嘅，真系，即系 俾一个警告佢哋先啦。 系嘅警告啫，我真系唔同佢哋玩嘅，因为你玩 game 系你要开心，你唔值得花嗰个时间去同佢丢呢啲嘢。我觉得即系你唔值得同佢玩，即 系花太多时间去丢呢一啲嘢咧，你会影响到其他嘅玩家。 咁我冇咁誇張嗰啲呢，咁你唔敢打佢嗰種啊，即係講緊。咁佢又唔係一個破壞者嚟嘅，佢係一個即係對遊戲影響啦，對遊戲影響。咁講俾佢聽，溫和啲得㗎啦，其實，因為好多時候呢，即係佢唔係反台嘅話，其實佢都係個正常人啦。咁樣呢，講俾佢聽，溫柔啲講得㗎啦，呢個就冇乜所謂嘅。咁就話你搞到人喎，之後玩一回事啦。咁就係你搞到人喎。咁之後呢，因為好多時候呢，佢唔知道，好多時候反而佢自己唔知道有呢件事發生嘅，會有。 佢以為自己唔開心，唔出聲，不表露佢嘅。 係啊，收埋咁冇事啦。咁但係我都遇過有啲人呢，佢哋係即係見到佢想收埋嘅，咁但係呢， 其實全台啲人都見到佢係 全台啲人都見到唔開心，咁樣唔開心，咁都係講俾佢聽。咁嗰陣時因為我遇過 cases 嘛，咁之後呢，我係話啦，喂，你好似你個樣唔開心喎，即係事後就講返，係咩？你睇得出啊？我維修得好好㗎喇，維修得好好㗎喇。咁通常呢啲人呢，聽完之後呢，佢都會願意去處理返呢件事情。因為如果你喺一個 gaming group 入面，你又唔講，你又唔理，你又唔處理呢件事情嘅話呢，其實成日對成個 group 呢冇乜好處。係。咁第一節時間呢，我哋就差不多啦。下一節我哋返嚟同大家講起一隻嘅 game， 叫做呢個嘅出貓非我。 好，第二節返嚟收聽。 做人嘅嘢係要咁㗎啦，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㗎嘛，大佬。 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嘩，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嘩。即係快到癲㗎，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佢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拍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 唔係拍 Q。我係。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g 先啦，我係師兄 Hope Ball Song 嘅師兄。